障碍延续。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孙涛。孙涛你好。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加强啊，人们在吃上面呢真的是非常讲究了。 没错哈，咱今天也就给大家说一个话题了，就是健康饮食啊。真的哈，有一句话这样说嘛，民以食为天，食以养为先。 是， 所以说呢，咱们要是说呢，补充营养是一个饮食当中的必要的而且很关键的一个话题了。 那么原来呢，很多都是以吃饱啊吃好啊为主要目的哈。 对， 那么现在在这个的基础上呢，咱们还要吃出健康。那么怎么才能吃出健康呢？那实际上你吃什么就很重要了。 当然哈，现在咱们大家呢这个身体条件也好了，对吧，就是生活条件各方面也丰裕了。就比如说到现在哈，大家就感觉说呢，反倒是大鱼大肉吃的多了。比如说呢，这个高脂肪高蛋白的，对身体的特别补充能量特别多的这种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富贵病。 是的， 对吧。所以说呢，我还是要提示大家呢，要关注饮食的健康。正所谓呢，咱们病从口入这个词语的话，咱们要记得的。 没错，其实现在人们在吃上啊有两大误区哈。一个呢就是大吃大喝，就是不讲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这样呢吃出了富贵病。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过分的这个注重自己的身材啊等等的哈，营养摄取不足，这样呢也会对身体呢有所影响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给大家规范了哈。 是， 就怎么吃，吃什么很重要。刚才您说了病从口入哈。 是。 那说到这个吃呢，要摄取更多的营养使身体更加的健康，又不会的吃得过多哈而产生累赘哈，使很多人发胖啊等等的哈。 是， 所以今天这个食品呢应该说是对大吃大喝的人，对营养不足的人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没错哈，相信159就是咱们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了，最近也比较火热。比如说我们小区里边老人在吃，这个年轻人在吃，包括孩子在吃，孕妇在吃，都是属于说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159的产品。那很多人刚问到什么是159，对吧，到底说呢它好在哪个地方。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哈，159呢是有159种天然食材通过咱们这个精细研磨而成，它包含了在5大类的食物。 嚯， 里边有这个五谷杂粮类的，包括咱们这个坚果类的，包括这个种子类的，包括花朵类的，菌藻类的，像这种呢5大类天然食材的话，通过的科学的配比，而且呢还是有咱们这个中国药膳研究会张文高教授也好，包括焦明耀老师也好，两个人呢是精细按照咱们中国人现代啊这个饮食习惯均衡搭配而且科学配比而成的。 就是多样性哈，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大家身体特别需要的一些东西，同时呢又非常的均衡啊。另外呢它的完整性呢也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是 吸收性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刚才呢孙涛你提到的就是爱益本草159素食营养代餐粉。 素食营养代餐，所以说就关键两个词，第一个是素食。所以说现在就现在为大家的生活习惯一定要提倡多饮食，多选素食，清淡为主，营养还要均衡。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咱们这个营养各方面，很多人都说呢，我这也吃了，那也吃了，对吧？家里的各种食材也不少，但是说怎么吃，感觉说呢，这种对身体的健康就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呢？ 怎么搭配很重要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营养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咱们大家呢，就是我要给大家提示一个，咱幺五九是有40多种人体必备的这个营养元素的，包括啊，它有的人体的这种所需微量元素，也就是说呢，让之前咱们大家吃多了、吃少了、吃错了、吃的不好的哈，现在换成咱们素食营养餐，也就能说呢，咱一是吃好了、吃巧了、吃少了，给大家更好的补充营养。 好的，那刚才呢，孙涛说的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好哈，我都是跃跃欲试了。 没错没错， 那这个产品确实在市面上呢也是卖的非常好，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不是市面上的价格。 当然当然， 我们呢是得优惠大家了。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组合的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呢是爱益本草幺五九素食营养代餐粉，咱们是35克一大袋啊。 对， 一盒里边是10袋，今天我们主品给大家4盒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咱们还有赠品是吧？ 当然当然还有赠品啊。另外呢，在额外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加赠一盒，这一盒的话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哈，咱们一盒呢，一盒在我们专柜里边，在很多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哈，咱是159块钱一盒，也就相当于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整个组合的话大概是795块钱，接近8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北广生活时间的价格，周老师真的是够劲爆了， 是多少 钱？我相信爆出来的话也告诉大家哈，这个价格哈，接近于说呢，给大家打个对折还要再多，就是299元的一个价格。 299元， 周老师，299元不是 可能卖到啊？卖到将近800， 八百左右， 800左右。 咱们299元可不是四盒哈，是买4盒再送一盒，整整5盒， 5大盒， 咱们每一盒是10大包，折合成咱们这个重量呢，也就是7两多，7两左右，相当于咱们5盒的话，也就是3斤多。 3斤半了， 三斤半了。 而且按袋数来算的话呢，这等于是50袋，是吧？ 接近2个月的量。 每天一大袋的话呢，咱们可以吃到2个月哈。确实是这个，真的是非常合算。刚才您提到，那么这个组合呢，咱们今天只要299元，那么市场价呢要将近800元左右。那很多朋友说了，哎呀，那我们想打电话来订购。好，我告诉大家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赶快来拨打电话。来，我再说一下今天的为大家介绍和推荐的是爱益本草幺五九素食营养代餐的一个组合啊。我们的主品呢是一大盒，里边有10大袋，咱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是5大盒，那一共是有50袋哈。 50袋， 那么一袋呢，刚才您说得将近7两， 7两左右。 那么要是5大盒的话呢，得3斤多了。 3斤半。 对，那一斤一袋的话呢，将近2个月的量哈。 是。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这个数量的话呢，在市面上要将近8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您就可以把这个全都拿走了。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实际上在市面上各种的说健康的这样的食品真的是非常多哈。 对， 当然这个产品呢还是比较凸显的，大家认可率非常高。你认为它的原因在哪儿呢？ 很多人问到我为什么要选择爱益本草。首先第一个哈，咱这是中国药膳研究会，包括是焦明耀老师和张文高老师两个人亲力啊合手打造的啊，这是属于说呢是非常非常让大家能接受的一款产品。张文高老师的话，他是从业呢哈中医世家，从业50多年，所以说呢就是对于药膳非常非常有研究，有独到的见解，这是第一方面，有两位老师去推荐。第二方面的话哈，咱们这个有这样一句话，单一营养不过关，均衡营养是关键，对不对？咱们这个的话是159种的天然食材，就等于说呢，您要想摄取的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包括是小孩也好，摄取的各种营养我们都几乎是涵盖完全了。 所以说呢，刚才您提到它的多样性和这种均衡性，所以多样性就里边采用了159种的食材， 是是是， 非常非常的丰富。另外它的均衡性呢，也是根据人体的营养哈这种吸收呢科学的搭配，营养均衡的。 另外呢，它还是吸收真的是非常好。据说吃完了以后啊，你呢会有一种饱腹感，而且呢营养的吸收的也是非常的均衡，使你好像不用吃太多的东西呢，然后身体还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没错，饱腹感能达到4个小时，而且说呢，就是很多人说呢，我这个在整个吃的过程当中多喝水哈，感觉说呢身体更加的舒畅了，包括说呢身体的更加的轻盈了，非常非常方便。所以说呢，也给大家建议呢，说呢就像这种素食的，本来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理念，对吧？多吃，而且呢。关键是素食当中又能达到全面营养的，这个可不多， 对 不对？而且关键型全面营养当中又是由咱们专业人员推荐的，就是焦明耀老师、张文高老师这两位老师给大家推荐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哈，就是咱们大家您呢全家人都选择去吃，全家人都健康的这种素食营养非常非常好。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 是的， 真的是太优惠了。 好的，今天为您推荐的是159素食营养代餐粉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为大家的价格呢，一共是主品赠品加起来599元，五大盒才299元。那么也就是说，在市面上可能您也就是买一盒半的价钱，今天您拿走的是5大盒啊。 这五大盒到底有多少呢？哈，按包去计算，50包。 对， 当然这每一包的哈，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接近7两，也就等于说呢，五盒的话3斤半。足足3斤半哈，也就是咱们大家，您要是每天去吃的话哈，每天一包的话，接近咱们是50天，50天平均下来，你一天才多少钱？ 是 啊，几块钱而已，对吧？ 对， 所以说呢，就是第一个哈，咱们素食的也健康了，第二个营养也全面补充了，第三个咱们吃的又是方便的，所以说呢，这个的在目前上面来讲，您下手慢，估计没那么多备货。 哎，你知道我看中它什么吗？就是说，营养也全部都吸收了啊， 对， 使身体呢非常的充沛，同时呢还不会啊摄取更多的这种热量哈，使你的身材呢有所保证哈，真的是非常好。所以现在无论是老人呐、女人呐、男人呐、孩子啊，其实都可以食用的。为什么它这么火呢？其实意义就在这儿哈。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尤其我觉得像孩子啊，还有这个老人呐、啊等等呢，他们吃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你像老人呢，他要吸取各方面的一些营养。当然在这个代餐粉当中的像纯谷物啊、坚果呀、种子啊、各种的果蔬、各种的菌藻类的东西呢，都研磨成粉集为一身了，所以老人吃真的非常好。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呢也是一样哈，因为均衡的营养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是大有益处的。当然了，对于上班族、男人、女人等等吃就更好了。 特别是属于说到现在为止，您看啊，很多人说呢早起来不吃早餐的，都包括说呢应酬比较多呢，晚上是那个睡觉熬夜的，对吧？而且说呢生活不规律的，像这种的话，您体内的营养或多或少都是有缺失的。 是， 咱们就把以前呢吃少的吃多的哈，咱现在变成吃好了吃巧了，对吧？所以说呢159的话有几点我要给大家再重点推荐说一说的。第一个，咱们两位老师张文高老师和焦明耀老师都是药膳研究会的，对吧？这位两位老师亲情推荐的。第二个的话哈，咱们是159种天然的五谷食材，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都是安全健康的。第三个我就说到营养了，40多种人体必备的微量元素，包括说呢像这种的人体的这个所需要的各方面的营养，咱们都可以啊在咱们这个159当中进行补充。所以说呢，既是说呢给大家推荐的安全了，又健康了，而且呢哈它还更加的方便。 对，那么想要快速健康的朋友们啊，今天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您啊。而且呢您记住，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所有推荐的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呢我们对所有的产品都是把关严格的，所以这一点您就放心吧。那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是159素食营养代餐粉啊。那么这个组合呢连主品在赠品，一共是5大盒，每盒里面是10大袋，1袋将近7两。 是 啊，所以呢5盒的话呢有50袋，一天一袋的话呢大家可以喝小2个月了哈， 50天左右。 是的，那么市场价呢要795元左右，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所以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

咱们就不要那么麻烦了啊， 是， 你就吃三文鱼吧，你需要的健康就全都满足了。好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那么既有酱香的，同时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酱香的30罐，豆豉的10罐，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那么市场价呢是998元，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99，您就可以拿走，但是要赶快拨打电话，因为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货源呢，我认为还是蛮充足的， 没错， 但是呢就怕需求量大呀， 是，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15块钱的选择是什么？ 片1/4烤鸭可以做顿烤鸭饭， 买1斤多肉可以炸一碗肉圆子， 切一头野生海参啊，可以摊个海参鸡蛋饼。 俗话说，吃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不如吃1条腿的，吃1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与家禽牲畜相比，没有腿的海鲜则是营养学家们更提倡的高蛋白食材。而海鲜当中呢，贵为海底人参的海参当然是不可多得的食补佳品了。 没错，那么今天呢，想购月末冲量，让您花12块钱就可以品尝到1级品的野生海参的活动，听到就一定要把握住了。来自于地中海的淡干野生海参，不要1999元一盒，也不要699元一盒的单盒裸价。最后一天月末冲量，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3盒送一盒，划到每盒只要524，每头海参只划算12块钱，而且呢，订购成功啊，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3件套免费赠送。 是的， 不过提醒您，这是本月最后一天的活动了，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没错啊，提到淡干海参呢，一定要说明一下，鲜芋仙呢是属于1级品的淡干海参，国家规定含水量必须小于或者等于12%，也就是说呢，您拿到手的每一头鲜芋仙的海参啊，就像干木耳一样，虽然只有200克，但是却有40到50头左右。这经过泡发之后呢，一盒可以得到3斤左右的海参食材，是通过现代工艺处理过的高档食材，与菜市场里的青菜萝卜可是不一样的哦。 对啊，别说是淡干海参了，就是干木耳干香菇也不可能按斤称的呀，啊，更何况呢是淡干的野生海参呢。现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4盒将近是180头的淡干海参，要是隔天吃一头的话，可以吃上整整1年的时间呢，划下来每头呢只要12块钱，而且呢还有一套锅具3件套免费赠送， 是 汤锅、煎锅、炒锅，标准尺寸正规锅具，让您的厨房生活更丰富。活动只此一天，抓紧时间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 好，来看到手机尾号1378的朋友说啊，下个月就是中秋节了，礼尚往来肯定是少不了的。 嗯， 鲜芋仙海参我们自己家吃过，肉很厚实，而且很劲道，一吃啊就知道是野生的，这送人呢也挺有面子的。 嗯， 4035的朋友说。 说，12块钱就能够吃到野生海参，那还等什么呀？肯定要订购啊。还有5936的朋友说，现在哪儿花不到12块钱呀，就看花的值不值了。 对， 吃海参还是野生的，那肯定比鸡鸭鱼肉要高档吧。 其实说白了，咱们老百姓吃海参不就是冲着营养吗？什么甘氨酸、谷氨酸、精氨酸、苏氨酸等等，光是氨基酸就有16种，这是您在普通食材里边肯定享受不到的。但是现在起，只要拨打进4007106108，花12块钱就能品尝到每100克鲜芋仙海参当中有53.6克的氨基酸和73.1的蛋白质，以及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等各种的稀缺营养物质，让您吃到的每一头海参呢、不仅是美味，更是满满的营养。4007106108，4007106108。 来看到手机尾号1423的朋友说，第一次订购的时候呢，就是699一盒的价格，就是啊想尝尝看的。没想到呢，姥姥特别爱吃，说啊没有骨头，嚼得动又很鲜美。那今天算下来呀、这每一头的价格只划算到10来块钱，长期吃呢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对， 还有手机尾号0072的朋友说，12块钱一头的海参价格是不贵，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的海参卖相怎么样，能够送人吗？ 在这儿呢一定要和您说清楚了，鲜芋仙的海参呢是不一样的，就像土鸡蛋啊，长相也不好看，不是化肥的作物，长得也挺磕碜的。那自由生长在大海里的野生海参与海底的礁石珊瑚难免会有磕磕碰碰，再加上传统的淡干生产也没有那么多的猫腻，品相肯定做不到那么漂亮整齐，但是呢泡发率口感上绝对是棒棒的。您一尝就知道了。再说了，咱们老百姓吃海参呢、吃的是营养，又不是选择艺术品，看着再漂亮，中看不中吃有什么用呢？ 说的太对了，超市里的薯片孩子爱吃，您会给他多吃吗？爱人总是喝可乐，您也不会沉香的往家里买啊。 对， 而海参就不一样了，每100克的海参当中呢，就富含了53.6克的氨基酸、73.1的蛋白质，以及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等，不仅让您吃到的每一口海参都是营养，而今天买3盒送一盒，单根海参划算下来只要12块钱。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月末冲量了， 是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的满线了。尾号是4583的蔡阿姨说，去商场看过了，野生海参呢，现在价格都在3-4千左右。你们今天一头划算12块钱，价格是不贵的，但一定要保证品质啊。您放心啊，我们肯定把好质量关。4071的一位吴女士说，我们家吃海参已经2-3年，一级品的野生海参相当好了。你们能保证到是一级品吗？ 这必须得保证啊，我们确保到每一头的鲜芋仙海参呢都是符合国家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之后呢，我们是免费送参到家，包装上明确标注产地地中海，品级一级品，官方的统一售价1999，所以呢送人是大方有面子，自己吃营养又健康。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啊，周末在家给父母做一顿海参小米粥，给孩子烫个海参鸡蛋饼，给爱人拌个凉拌海参丝，这哪一样在星级饭店里还不得是100来块钱的压轴硬菜呀、花2097元，不仅可以订购到原价是7996元的4盒鲜芋仙野生海参，而且呢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3件套免费赠送。 是的， 汤锅、煎锅、炒锅，标准的尺寸，正规锅具。4007106108，4007106108。 最后的30秒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12块钱就能够品尝到一级品的鲜芋仙野生海参，还能够多得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3件套。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的20秒钟留给您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过的这一切都可能在一瞬间全都消失，曾最让我感动的事都可能经过时间而被遗忘，也许我过得不够 真。曾经我相信只有他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但相信不代表永恒，人总会有喜新厌旧的时刻。也许我不懂想要的爱，也许因为不懂才一再的受伤害，直到现在走过的路有些心酸辛苦，但至少有些小幸福，爱过恨过走过的路很多感触，或许在一个人散步时心中还会回顾，只希望自己能走出片天空，勇敢地走到未来。曾经被辜负过的心是可以重新来过，找回勇气，成功失败，也许总有一天我才会明白，谁会告诉我什么是对，懂还是不懂，只要不要被打败，直到现在走过的路有些心酸，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今天谈一下呢，这个小话题是眼底动脉硬化。老年性呢，眼底动脉硬化呀，是一种老年性的慢性的血管啊改变。这是60岁以上老年人呢常见的这个眼底的一个病变。虽然呢不会直接导致某一种疾病的发生，比如像失明，不会。但是呢它是全身的动脉硬化的一个信号。如果您的眼底动脉硬化了呢，这也表示啊全身动脉硬化呢就是啊存在了。如果已经患有老年性眼底动脉硬化的人，全身动脉的血管啊都有硬化的这个情况了。老年性眼底动脉硬化是50岁到60岁以上老年人常见的这个眼底的病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是可以达到 40% 到 80%。高龄呢导致动脉全身系统的退行性的弥漫性的硬化。在动脉管壁中层呢发生了显微样和玻璃样的变性。那当然呢，这同时还跟这个遗传因素啊也有关系。单纯的老年性生理性的动脉硬化呢，如果他是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全身性的疾病，也没有眼部其他的异常的情况，在眼底检查的时候发现视网膜动脉啊普遍的这个稍呢变细了，这也就表示全身动脉系统啊发生了退行性的硬化。那这种与年龄相关性的眼底动脉硬化以及动脉粥样硬化呢不一样，后者是有各种原因导致的血液中间的脂类的物质在血管内膜上的堆积，形成了粥样斑块的病变。而这个呢眼底动脉硬化呢跟这个普通的动脉粥样硬化不一样，首先明确这个问题。那么因为眼底动脉硬化是跟年龄相关的一个动脉硬化。 另外呢，全身心的疾病的基础上会出现眼底的动脉的硬化，由于眼底血管异常还反映了全身血管系统的异常的变化，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除了有相应的全身的症状以外，往往呢合并眼底视网膜动脉变细变直，出现了像铜丝样的或者凝丝样的这些改变，就是说眼底的视网膜的动脉啊就变了，就变得细了，变得直了，出现像铜丝，甚至呢比铜丝还细，就凝丝样的改变，与静脉交叉的地方呢可见到硬化的动脉压迫静脉，这就是称作为交叉的压迫，重者的话就发生视网膜血管的痉挛、狭窄，甚至呢阻塞、出血，并可以呢出现视网膜的渗出、水肿这些改变。眼底病变程度的轻重以及发展的急缓，跟全身病变的程度和进展呢还是有关系的。这些全身性的疾病引起的眼底病变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对视功能造成损害。眼底动脉硬化的危险性决定于硬化的程度，程度越高就越危险。如果仅是单纯的老年性生理性的动脉硬化，既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全身的疾病，也没有眼部的其他的异常的情况，竟在眼底检查的时候发现视网膜动脉普遍的稍微变细了，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动脉管壁的弹力层和肌肉层会逐渐失去弹性，导致全身动脉系统发生退行性的硬化。那么这种一般呢只需要定期的随访，注意控制饮食，比如说低脂啊、低盐啊、低糖啊。老年性的眼底动脉硬化是一种老年性的慢性的血管的改变，是人体的一种啊衰老的现象，没有什么不适应的症状。如果同时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那这就会加快老年性眼底动脉硬化的进程。必须要的时候，那咱们可是要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呢，以免引起严重的眼部的疾病，而甚至可以呢失明。老年性的眼底动脉硬化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典型的信号。所以咱们体检的时候眼科大夫给你看眼睛的眼底动脉，如果发现了硬化的话，那实际上就表示全身动脉硬化呀，就是一个信号。患有老年性眼底动脉硬化的人，全身动脉血管啊都会有硬化，但是反过来不成立，千万注意啊，反过来不成立，就是说身体部分的大动脉血管硬化的人不一定有老年性眼底动脉硬化。所以呢咱们就需要进一步的查明全身其他部位的动脉硬化的状况。如果体检出来说你眼底动脉硬化，咱们还得呢就是查一下呀其他方面的。如果其他方面的动脉硬化的话，那就但是不一定就是说你的眼睛眼底动脉硬化，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就需要具体的分析。咱们说这个视觉，人体啊各个组织器官呢都会老化的，人的视力啊一般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下降，正常人20岁以前呢很可能的视力啊就是 1.5， 60岁到65岁 0.9， 70岁的时候更下降了 0.6 到 0.8， 80岁的时候很可能就是 0.4 0.6， 90岁的时候甚至可以0.2到0.4。为什么？咱们这个必然的随着年龄的增大呀，视力在下降，老人眼眶内的脂肪减少，眼压会降低，眼球会缩小内陷。这一个现象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会啊日益的明显。老人的泪腺的机体组织增生，泪液分泌减少，泪液中间所含的溶菌酶，这是可以杀死细菌或抑制细菌生长的，这个量跟活性啊，这个酶的溶菌酶的活性啊均会降低，使得结膜和角膜变得干燥，容易发生的炎症。晶状体呢是位于角膜后面的一个特脱镜，构成了90%是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晶状体中间非水溶性的蛋白质逐渐的增多。青年的时候净占晶状体呢1%，70岁的时候会占到5%，这使得晶状体的透光度减弱，增加了发生了白内障的可能性。眼球中间的玻璃体是透明的胶状物质，随着年龄的增加，玻璃体呢可以逐渐的液化，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网膜基底膜呀逐渐的增厚，加之呢玻璃体的液化范围扩大，玻璃体呢胶质收缩以及胶原纤维凝聚，造成了玻璃体从视网膜基底分离，增加了失明的可能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视网膜细胞数目逐渐的减少，视神经纤维素呢之间的机体组织增生，视野呢逐渐的缩小，红绿的颜色的分辨率也会呢下降，所以整个的人老了，视力呢是会啊减退。当然咱们说的是眼底动脉硬化呀，通过体检的话，咱们的眼科大夫就会发现，如果是一个老年人的眼底动脉硬化，那么他的血管啊就非常非常的细了，甚至像个铜丝那样，或者甚至比铜丝还细，那就银丝那样。那就说明啊，就是眼底动脉硬化，那就没办法了，因为人呢必然的这个老化了以后出现的。但是呢，同样，如果眼底动脉硬化了，它就是给我们呢做了一个信号，就说是患有啊老年性眼底动脉硬化的人，那咱们全身动脉血管啊都有硬化了，给您呢提个醒儿。那您就千万呢要注意了这个问题。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说衰老啊是必然的，但是呢咱们怎么能够把这个衰老的速度啊放慢一些，甚至呢已经出现了衰老了，眼底动脉已经比较细了，咱们能不能让它呀在原地踏步一下，不要进一步的发展成了眼部的各种，就是加速它的退化的速度以后造成了视力的下降。咱们古代的养生家呀，在春秋战国的时期就已经总结了很多的养生长寿的学说和方法。李氏春秋中间就说，得道者身以长寿，意思就是说懂得养生之道的人呢，可以延年益寿。又说凡是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习无由治也，也就是说凡是要进一步养生益寿的人都必须要熟知养生的根本的措施和方法，那么疾病呢就不会侵犯自己身体了。养生就是什么？养生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衡，人体的阴阳要保持这个平衡，那要保持人体精气神的协调。黄帝内经中间就说到，人依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古人认为人的生活生存依赖于自然的环境，人体随着大自然的生长化收藏的自然规律的变化，也可以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天地的气化是人所无法取代的，四时寒暑的更替和运行，任何人也不能够违背。养生就是力求保持经络的通畅运行，同时呢，气血呢要从容和顺，脏腑功能的协调统一，这样就使得虚损不足者恢复正常，最后变得和正常人的体质和功能一样。要善于补养调和阴阳，谨慎守护人体阴阳的平衡，不使得其发生偏盛偏衰，这样才能使得形体充实，气血调和。实际上祖先早就教导我们，就应该咱们的内环境达到平衡。灵芝是可以延年益寿的，这是我们祖先早在两三千年前就得到了这个结论了。灵芝古人就把它叫做瑞草仙草，灵芝油可以改善我们整体的人体的健康状况。所以说咱们要防止老年人这个衰老的速度的加快，包括今天我谈到的眼底动脉硬化的状况，那咱们就可以啊，这个使得自己啊，通过灵芝的60多种的有效成分的改善，那您的健康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变成